系欢迎翻嚟寂寞的心俱乐部 Part Two， 拍拖呢个事，即系我哋呢个剧要继续搞落去啊！讲下笑啫，啊唔紧要，我哋今次讲啊，啱啱因为啱啱柯南我录咗成字啦，足足录咗成字啦，咁我哋为啊，咁我哋诶呢个你话 咩啊？咩啊？呢个中日本东咩？东日本铁道大全。 哦，咁啊，呢個佢啲樂趣，唔係佢個人啲趣味就咁啊，塞曬入去啦，基本上真係。 唔係基本上，如果鐵道粉睇應該幾開心嘅啫。如果唔淨係唔理故事嘅話，即係啲車都出幾齊，因為。 我有啲懷疑啊，鐵道粉會唔會咁夠就此滿足啊？我覺得需要再多啲。 唔係多少少啦，但係即係得到日本，真係得日本方法做。 首先我哋要講嘅呢套嘢係呢個宮崎駿，唔好意思，搞錯。呢、这个细田守嘅新作《未来的未来》， 我几惊你讲下边个，讲下系咯。 啊，似乎其实都系 你名字， 新海诚 系啊， 细田守都好，大家都系。 我惊， 因为首先先讲啊，大家我谂大家已经系清楚嘅。我哋之前喺 OTA 嗰度个新闻嗰边都提过，因为当初日本上，我哋香港未上啊嘛。我哋个今嗱先讲， 好似冇咒语一 你一申报啊，今次《未来的未来》系睇咗 1.5 次啫，系冇你边位咁多嘅 1.5 次咁多。 可能點試即係瞓著咗啊？ 唔係嗱 ，OK， 我哋多謝小食幫我，因為棟篤笑係冇辦法有人幫我倒租嘅，就係點解會有半次咧？因為其實我唔係去電影院睇，我係趌得上去新影個辦公室度去睇嘅。 哦，佢即係佢有做嗰啲攝影會嗰啲。 個攝影會有我同我集編兩個人咯。即系唔紧要啦，我点解要先讲呢样嘢？系当你都用你申报好咩都好啦。总之我睇咗 1.5 次，睇咗一次完整嘅日文版，半次即系唔完整嘅广东话版。 趣睇版， 都睇咗半套咁滞噶啦，都所以系 1.5 次。咁我其实我系揸住飞嘅，我跟住仲要睇多次嘅，但系就差唔多时间喺录开麦前再睇一次。不过唔紧要，我睇咗次半，比大家仲要多，你大部分都要多啦。 重温咯，又觉得 OK 啊。 即系成套嘢先讲大家个评价嗱，先讲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不是因为人家请我看戏所以我赞这套东西，很认真的，不关事，真的不关事，因为就算别人给飞我要闹起来都是照闹，大家知道的，这套东西在日本开始的评价其实挺低下的，我听到直情是接近要用劣评如潮去形容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反应就是跟我新闻那时候说过了，是不是真的那么差，细田守啊。细田守嘅新作，我睇 trailer 睇咩，又觉得应该唔会咁大镬啊。虽然大家知 trailer 美化呢样嘢，就梗噶啦吓。但系我总之我点睇成套戏都唔应该系啲咁嘅。大家要入场睇完，的确唔系真系咁差，真系冇大家讲得咁衰。老实讲， 系啊， 嗱，先个 我或者与其咁讲，我都系大家个期待方向错咗。 乜呢套嘢嘅原罪，我觉得真系原罪嚟噶。个重点就系呢套嘢系细田守嘅新作动画。细田守的新电影动画，真 是 最大镬的一样东西。如果它不是电影动画，是短片或者是电视动画，或者是有些非正式的途径出的，大家不要那么计较。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宫崎骏已经是他拍紧最近他话的最后一套，我相信都不是黑心，我相信都是他最后一套，就算他未钉得 应该都 他体力都是 他应该拼尽最后的气力做埋他个原 因。听过他下一套做不做一套，他再不再生都是一个问题，大家不是讲大家都他 真的极限了，我即是没这么讲。 以日本的平均年龄来说，他差不多是半隻腳入咗棺材㗎啦，OK， 唔係個問題，係關佢事嘅冇錯。點解？因為大家期待宮崎駿第二，一路全日本都期待緊有宮崎駿第二嘅出現，尤其是喺另一個宮崎駿第二後補阿新海誠出現咗個李邊偉嗰下，據說有傳聞啊。宮崎駿點解會拍新戲？因為李邊偉係成功第一個喺迪士尼同吉卜力以外打入咗百億俱樂部，日本票房，日本本土啊，唔計外國，日本票房收票超過咗，係啊，即係有啲俾年輕人趕到嘅感覺。咁佢啊， 宣示主權要。 你唔可以算啊！點解作為一個創作者係有啲競爭心態啊？乜乜七七， 唔係都唔壞事嘅。咁你有比先有啲先有個進步。 佢唔係有咁嘅心態咧。是做不到咁强嘅位，佢就做冇咁嘅成就。老实讲，佢系咪最伟大嗰位动画人咧？我老实讲，我未必系最伟大嗰位。老实讲， 系数一数二嘅， 但 系 肯定，即系佢可以有咁嘅成就，系即系佢有咁嘅心情。吓 ，OK， 扯远咗唔紧要。佢总之就系讲紧有宫崎骏第二嘅第一另一个后补啊，新海诚。咁大家会期待，因为点解大家都一路都认为 細田守是高新海誠半個馬鼻嘅。總之佢，總之兩個要排位嘅話，通常大家會排細田守排前面。 唔係，我覺得係喎。就算我睇埋呢套，我都覺得係係。 我 OK， 喂，我唔講票房先。 我唔係講票房啊，講講細田程度啊。 係講票房都係以前之前，因為應該《炎業之庭》係講緊個票房係輸《怪物的孩子》一截嘅。即係你問大家有冇買呢樣嘢？即係佢前面一套係 OK， 都算收得嘅《功成身之前》，但係呢套係爆噶。言言聽完又好，你講《追逐繁星》嗱，知道個收個票房啊，係唔夠係完全唔夠《四條手》嚟噶。之前講緊咁無啦啦，阿新海誠可以爆到成百億咯。咁大家諗咁相對嚟講，贏一路贏開新海誠嘅《四條手》，係咪應該都係時候入百億俱樂部咧？佢都五十歲噶咯喎。 O、okay, K， 即系大家咁嘅期待， 系咁嘅期待啫。同埋呢个，因为细田守系不断自我超越嘅人嚟嘅。你见佢由第一部《数码暴龙》电影版开始，就已经系平地一声雷啦，先讲啦吓。咁啊，大家如果大家唔知嘅，就自己翻去睇啦吓。老实讲，呢套嘢其实好劲，真系好劲，喺画面表现啊嗰啲嘢方面啦，系真系超越咗一套呃细路。老实讲，《数码暴龙》本来系一个呃细路企划嚟，大家知啦。问题就系佢真系系超越咗。電視版那個級數，完全即電視版其實都超越一個呃細路應有的水準嘅，老實講。但係個電影版更加強烈。佢其中一樣細田守俾人講咗好耐㗎啦，就係講緊佢《數碼暴龍》嗰邊用嘅係第一次動畫界我唔肯定係咪真係第一次啊，老實講。佢總之佢帶領呢個風潮啦，最少係實景繪畫，即係佢唔係真係影低嗰個，係即係佢佢取材嗰陣時影低真實地貌，然後畫翻落個畫面度。我印象中係佢係四零九帶呢個風潮嘅，即係佢點解佢就算你冇去過當地，你會有個真實感存在於度。咁我呢度唔講咁多啦嚇，你因為同。咁啊，細田守係不斷咁自我超越，咁佢後邊出呢、這個超越性感的少女啦嚇，作為一套啲話經典舊作小説，無啦啦攞出嚟做動畫版咧，大家係其實應該佢要超越原作，即係點講？大家唔可以可唔可以叫超越咧？即係一套咁經典嘅作品啦，算係幾經典嘅作品啦，你要贏，你贏到佢咧，其實係好難嘅，但係。佢直情係佢係完全做到呢樣嘢，甚至有人係唔知道呢個小説少女係有原作嘅，以為係阿細田守搞出嚟嘅嘢，唔係啊先講咁啊。總之佢係不斷咁拾級而上，無論係作品嘅水準定係個票房，好現實嘅呢啲嘢都係不斷向上升嘅。但係呢個星軌去到呢一刻先講怪物的孩子嗰個票房，我冇記錯係50多-60萬嘅，50多-60億。合錯唔好意思，百億俱樂部啊，講緊一路講緊，所以大家諗緊佢，其實呢個升幅咧，佢下一步咧，唔入百億俱樂部都應該係衰不進亦不遠嗰、那個程度先啦嘅。咁啊，作品更加要好睇啦嚇。咁啊，大家對呢個有非常之高嘅期待。我呢個先係佢要做乜？如果呢套嘢係石田啟一做嘅，嗱唔係針對石田啟一，我係是但噏個我識嘅電影啫，導演新人導演啫。即係如果呢套係石田啟一做嘅，大家係收曬貨啊！直情話哇，呢條新人勁啊，驚奇新人啊，乜乜七七嘅啦，已經係真係大家期待非常之高，因為佢大家期待係一套超越新海誠、超越細田守、超越宮崎駿嘅作品，大家期待係有個咁嘅作品出現嘅，即係大家覺得係時候呢有啲咁嘅作品出現，而呢套嘢並不是這樣啊，並不是呢個級數，即係我諗。甚至係未必有怪物的孩子咁高，咁唔緊要。咁我哋雖然而家先翻嚟講翻嗰套嘅故事，故事好簡單嘅啫。阿泰田芬，小軍，中文版亦做小軍嘅，香港版亦佢做小軍官站。咁但係后尾访谈同小说都有提到嘅，其实佢个原名叫太田芬，佢屋企人就系太田一家啦。动画入边冇提到，电影动画入边冇提到，所以电影版将佢译咗做小军，咁亦都有个都个可能就系、是、可能系考虑阿小份小份咁样，唔系咁好听啦， 冇容易上口同埋咩，即系好听啲。 叫阿小军可能会顺口啲，好听啲啦吓。唔緊要啦，因為日文名唔一定要跟漢字譯到中文嘅嘛，咁啊大家明就得啦。總之就係我哋為一方面我讀，因為我真係覺得小軍係好讀啲嘅，小訓咧又唔順口又唔好聽。OK， 我叫翻佢做小軍啦。小軍一個四歲嘅小僆仔嘅姓太， 有個妹，多咗個妹， 係啦，俾人搶奪咗，搶奪咗個地位， 然後就唔爽。係 啊， 即係咁啊，咁啊，跟住就又唔爽，咁啊，跟住佢又好神奇地穿越咗時空啊，乜乜出去過去未來，撞到未來的喺未來時空嘅妹，佢個妹，佢妹叫未來，咁啊，所以劇名點樣嚟就 係未來 的未來就咁樣嚟嘅，撞到佢，咁亦都撞到呢、這個好多人，有未來嘅自己啦，有未來嘅唔係有過去嘅老豆老母啦，有過去嘅嗰、那個叫做嘻嘻之應該係太公 啊 太公佢太公啦， 太公係啊， 咁啊咁啊去到撞到唔同時代嘅嘢，佢每當佢對個妹有一個咁啊好大嘅分歧，好唔爽佢的時候就會出現。咁老實講，所以呢套嘢理論上應該算係科幻近類科幻作品嚟，係咪真係科幻咧？其實好睇到底佢嗰個係點講啊？係因為其實你話佢一個發咗個夢都唔出奇。 唔係，其實你話佢心點樣將佢心境擴大，即係誇張去到即係。 雖然佢有啲 即係比較好似真有其事咁樣咁、樣咯。 咁佢最少佢同阿 即係佢將佢個心理實體化叫咁樣。 因為成件事你可以解釋成係佢自己發夢嘅啫。 係啊， 或者係有啲咩意識入咗佢入邊。 係啊，意識流嘅係全部。 但係佢有少少地方咧，就係同現實嘅物理有接觸嘅，即係佢一開始執個女兒子公仔嗰陣啊，記唔記得啊？佢哋兩個係喐過一嚿公仔噶嘛。以小軍嚟講咧，其實佢連。由個台度攞落嚟都係做唔到嘅理論上，所以比較難去講去當然係亦都有乜可能佢拍佢攞張凳啊乜乜七七啦嚇，但係比較似係佢真係真係實際出現咗，但係佢呢個到底咩原理唔重要，唔好去深究，真係唔好去深究，但係我只係睇一睇啫。咁啊，佢總之就係、是、佢會撞到佢哋唔同嘅嘢啦。咁啊，去慢慢去改變嘅心態，即住對住佢嘅家人，真係家，其實好簡單就係佢家人咯，自己阿妹、老豆有冇啊？仲有阿媽， 係啊， 阿媽細個嗰陣，阿媽細個嗰陣幾正嘅，老實講，正 OK OK， 仲勁過阿君本人啊！ 啊，呢、這個羅力。咁正太同羅莉係冇得比噶嘛，即係羅莉向發言控制下，咁啊，咁啊撞埋佢曾祖父，咁其實 哦曾祖父先型， 曾祖父定曾外公？ 外公應該外公。 呢支我唔係好識解，不過我估應該係外公嚟。 如果佢根據字譯，佢冇譯錯，應該外公嚟嘅。 嚇咁啊，即係我其實總之我呢度統一叫佢做曾外公啦嚇。咁啊，佢。就咁撞到啲嘢，佢係令到佢成長階段嘅不動嘅嘢，因為好就一開嗌咗只狗都係佢屋企人啊，因為第一個撞到係其實係只狗先啊，所以我哋先會見到 trailer 嗰下吉尾巴變咗只狗，嗱呢個肯定就係點講啊，阿細停手受控啊，大家知噶啦呢個，就咁都要整一嘢俾佢，咁啊要整一嘢嘅，即係哇 OK OK 唔緊要，大家好開心，大家 happy 就得啦。即係佢係講翻佢唔同佢講嘅啫。佢一開始妒忌個妹搶咗佢嘅愛，咁佢話咧佢個有個真正大嗰個女人出嚟，即係佢只狗，佢話咧其實咧你嚟嗰陣時咧都搶咗我嘅愛嘅。細個即係你未嚟嗰陣時咧，我即係寵物狗就係知啦。 係啊， 即係咁大家都集萬千寵愛於一身嘅。你出咗曬之後咧，就大家都唔理我啦。即係阿狗你先應該識照顧，識照顧乜嘢㗎啦，自己搞掂佢。即係相對嚟講，跟住仲要話即係咁樣嗰啲狗糧啊 cheap 咗啊，乜乜柒柒。係 咯係咯。我話跟住幫好話咯，幫買新狗糧咯，跟住佢即係 幾可愛。 冧曬。 即係佢入邊，佢跟住成長，佢係成長階段，即係又比如佢踩單車。 係啊係啊。 克服 困難勇氣啦， 係 啊。 再我欣賞嘅其中一樣就係乜嘢？佢係見到人哋唔用之後先話要拆嘅。係 啊。 即係佢唔係一開始就話要拆，點解佢咧？因為咧，我好記得我細個拆碌嘅原因都係，喂，我唔夠出邊公園啲細路仔個個都拆曬咯， 唔服氣咯，明 即係我仲要用副手攞，好屎啊！即係嗰種羞愧 屈辱，屈辱啊，係 係唔一定冇屈辱咁誇張嘅羞愧啊，即係覺得醜啊。即係嘅心態就所以就點講啊？想試下踩而班僆仔咧就點講啊？真係細田守嘅電影先可以咁好人嘅啫。 係 咯，如果係正常嘅咧，就肯定少鳩佢啦。 少一黑一合佢， 即係唔恰佢已經算係咁啊，算笑佢已經算係咁噶啦。即係佢竟然可以鼓勵佢，我覺得真係 即係你班你班細路 仔，真係好犀利！ 即係嗰日細田守入邊嘅作品咧，即係唔係細田守係唔可能做啲咁嘅嘢嘅，即係唔緊要啦。總之就跟住佢就咁啊，佢踩唔到啦嚇，咁好正常啦。冇人第一次就得嘅。咁啊，阿老豆又唔識教啦，啊老豆唔識教，仲係教到一半就要走去 湊翻個女 啊。咁啊，佢搞唔掂啦嚇。咁啊， 跟住又 OK， 你 嬲咗老豆， 你老豆唔識教，揾你真愛公嚟教。跟住就即刻穿越翻時空，翻去見翻阿曾愛公，撞咗咩事就唔講啦嚇。咁佢就係講緊不斷咁，成日會撞到啲咩事，即係佢細個 成長咯。 佢即係細個唔識點樣表達自己，咁佢就撞到佢阿媽細個嗰陣時寫信，即係幾老土你就老實講呢啲嘢。即係但係OK， 我覺得即係總之係撞嗰啲事，令佢個細路改變咗心態，令到佢覺得厭惡嘅事接受咗。甚至應該甚至面對咗佢，佢要面對嘅事，佢係不斷咁做呢啲咁嘅嘢，去 令佢成長啫嘛， 令佢成長 係啊， 即係嗱咁啊最後成長，即係佢就話翻哦，原來佢哋就係呢個唔怕穿橋，因為同到嘅個故事，你知道你都係 唔係根本係因為想成嘅，同佢都係講嗰樣嘢， 影響你嘅觀感嘅。所以我呢度 個僆仔個阿哥哥點承受點承受啫嘛，其實就係 跟住講佢入邊，因為佢講緊係棵樹，原來嗰棵樹。記憶個成個土地嘅記憶，咁啊土咩佢成個土地記憶，跟住將佢灌輸翻或者 係好快啫嘛，將個歷史嗰間歷史 影視咗俾阿小軍，即係令佢知道呢個土地上邊佢屋企人發生過啲咩事，就係咁樣樣咁去令佢改變。咁啊，最後就係咁，當然就係改變咗啦嚇。咁啊，最後就哦，咁佢就有所成長。咁啊，作為一個四歲嘅細路咧，係成長都好勁嘅。咁啊，跟住就睇結局啦嚇。咁啊，個故仔就好簡單嘅啫，故事真係好簡單。但係問題就係、是、我呢個係我個人認為嘅啫，即係其實我都唔係好有把握。點解啲觀眾覺得佢唔得？第一就係渠道過多啦。咁期待過高，咁如果佢真係咁得嘅，咁大家期待唔會有問題㗎。問題就係呢套嘢呢個目標，因為可以有共感，我用共感兩個字啦、 啊、 或者共鳴嘅觀眾係好窄嘅。點解呢？因為其實佢講嘅有兩個主題，你必須要知道呢兩樣嘢，或者你有呢兩個體驗 啊， 或者你有好高嘅感受能力，你先可以明白入面讲紧乜嘢。首先佢入面讲两样嘢，第一就系好老土嘅一句：养儿方知父母恩。 系啊， 到你以前你细个净系就识赖父母乜乜七七啊。当然先讲有啲父母系真系好衰嘅，我要戴翻头盔，唔好意思，戴翻个头盔先。 冇啊，咁咪正常，即系正常情况之下， 一般父母 都系即系处理即系差又好，点都好，佢都系。有做過， 一般會湊仔， 有去就盡咗力噶嘛。 佢係你真係好多時會真係生仔嗰下，即係我嗱，首先我啦，利益申報，我未有仔嘅，即係我係未，即係但係我點話佢係講緊咁嘅情況下咧，就你真係要生個仔，仲要係個記憶仲係猶新的時候，你先會對呢一樣嘢會有好有共鳴。如果唔係嘅話，你係知道呢件事。你可唔可以好有共感呢？就睇你個人嘅感受能力強唔強。你要有超越正常、超越一般人嘅感受能力，你先有可能咋去感受到呢件事本身佢講嘅嘢。因為你冇生個仔，係好你知你唯一有嘅記憶就係你細個俾父母照顧。你話個父母幾偉大，我唔覺喎。好老實講嘅，以前我都係咁樣諗。即係真係，你比五年前都唔使多。五年前我已經未必有咁嘅感覺噶啦。即係問問題就係講緊呢樣嘢，唔係真係好多人可以理解到嘅。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就係細個，你細細個嗰陣時感受到嘅嘢，仲係好你第一次個妹，我先你， 我仲要唔係獨子喎？ 唔係你申報啦，我講翻我自己個人經歷就係、是。我第一時間知道我個細佬的時候，我上面有個大佬，下面有個細佬嘅。我第一時間知道我有個細佬嗰陣時咧，我係踢阿媽個肚，事實嚟嘅，我唔介意講呢個事實嚟。我係踢阿媽個肚，我係唔想佢出世，我真係唔想佢出世，因為我知道咁我就唔再係細佬啦，我唔係最細嘅細佬。你阿爸阿媽一定唔好咁錫我嘅，因為我上面有個大佬有大佬啊嘛。我出世的時候就已經係知道大讓細。呢樣第一係成日要講，我老豆老母成日要講大要讓細乜乜七七，所以我細個係經常俾我大佬讓。 唔係呢個就應該好多人都知嘅，其實就應該即係你唔係話生日好， 要你有兄弟姊妹先得。喺少子化嘅日本咧，唔係好多人有兄弟姊妹嘅啫。呢、這個 而且 我似乎聽過， 呢啲事可能係你好細個嗰陣發生。仲要講緊咧，如果你個細佬同你親十幾年咧，咁又唔咁你又 點講咧？我又唔係好覺得真係咁嘅情況咯。其實即係你如果你有留意佢描述嘅話，應該我覺得好容易會。 呢個相對係比較容易理解嘅，因為大家都細個過啊嘛，曾經細個過。但係你 即係佢都好明顯表現到出嚟，就係因為要忙住照顧阿細妹，所以阿大哥被人忽略咗。咁係呢個好明顯。 作為一個 大 人，你係理解嗰件事點解會發生嘅，但係當刻個細路嘅感想。好自私直覺的感想， 咁當然啦，即 係其實老實講，未必每個人都記得。第一，你未必有細佬妹啦，呢個第一樣嘢。你可能有兄弟，佢可能大，可能同一樣咯、啊。可能你好唔一定個個同一樣，又有大佬又有細佬噶嘛。 唔係，即係我又冇睇到件事咁咩咯，即係真係咁窄咯，叫做即係我只係覺得，即係可能大家即係對個期待有誤會。 我深入少少分析啫，深入少少分析點解會咁樣，就係講緊你個細，你未必有細佬妹。第二，你個細佬妹未必就喺你幾歲大，仲係好細個的時候就出生。嗱，如果你係好似阿媽咁，阿媽係個細佬同佢幾乎一樣大嘅，咁佢咪冇咗咁樣隔幾年，我仲係細個，我仲係細路，仲係需要人。 唔係啊，但係都佢都有差別啦，即係你能力上嘅高低乖同唔乖咁。 因為如果你只 都係錫家姐多啲㗎。 系，因为唔系佢 有契 合噶。你冇睇清楚啦。呢、這个我睇咗两次，所以我呢个比较肯定。我阵间再讲。如果你同佢，你同你细佬一样咁大咧，通常情况就系两个一齐照顾。冇计噶，一岁同零岁，你都系喂奶奶噶啦，你都系咁样，都系手把手，你都系佢要屙尿，你唔会放佢自己去屙尿噶。你够唔够胆俾个一岁嘅细路自己行去厕所？你唔惊佢中咗落屎？你唔惊佢中咗落马桶啊？ 我唔係喎，我話即係你話即係照顧，即係點樣啊？即係忽略嗰個問題，其實即係唔單止話你爭 幾歲都會， 幾歲 係 啊， 幾多歲都會，但係好似佢咁樣咁嘅，咁就係另一回事，未必會咁咁嘅。如果你差嘅有十幾歲，有啲咁嘅兄弟噶嘛，我唔講你係子係妹定細路啦。總之你嘅細佬妹同你差十幾歲嗰陣時咧，如果咁嘅情況下咧，因為你十幾歲已經叫做咩啊，懂性啦，識事啦，最少知道，即係你會有好強烈，我係大佬嘅自覺，即係我大過佢，我要咁嘅大佬嘅自覺，你就未必會咁不能理解，因為對入邊都講過，阿小軍一開始係唔知咩叫妒忌，嚇啊係啊，隻狗提佢，你呢種咁嘅不安焦慮情緒就叫妒忌。即係佢喺幫講話咧，係話要教佢咩叫妒忌，但係佢係冇當刻冇法能理會。如果你再大啲，你就好明顯知道，哦，我妒忌緊佢。咁我細個咧就俾人話老積嘅，所以我好細個已經知道我係妒忌緊我細佬嘅，唔緊要。即係呢個就個人問題啫。啊，咁就你細個發生啲咩事咧？好簡單，如果你而家係三四十歲嘅嘅人，你仲記唔記得你三四五歲嘅事咧？其實好淡薄嘅個記憶，未必好強烈嘅。即係我點解會咁強嘅記憶呢，就係、是第一陣係其實幾誇張嗰件事，你走去即係踢阿媽個肚上個流產喎，即係其實都幾嚴重下，不過細個唔識事啦嚇，即係咁啊嚇，然後阿媽就又不時攞翻出嚟講啦，啊你細個啊走去踢個細佬個妹，好啊，咁然後咧 冇嘅，都係其中講嗰樣嘢，即係好嘅唔會記得，佢話衰嘅方面會記得。 好嘅我都仲記得㗎，我細個係有份幫手諗細佬個名嘅，雖然最後我諗嘅全部冇用到啦啊，雖然都咁講有少都算。 咁劇裏邊都一樣啫。 我唔爆自己個人私隱，但係我細佬個名同我當初諗嘅名其實有少少相似嘅。不過唔緊要，咁啊，最後啊，咁啊，就係講緊呢件事啊，未來都有，未來都有噶。你想你個細佬叫咩名啊？佢又諗咗一大扎嘅，跟住咪嗰啲叫咩啊？其實佢有諗嘅名啦，其實佢話我有巧合地係有啲相似啊，都係衰不中人不遠。佢一開始叫嘅係 羅心怡。 先講香港譯得唔好啊，唔係回音號，先講回音號，然後先係羅心怡。 唔係佢趙百明。我身边同最翻咪 啊， 肖飞燕好 啊， 飞燕好， 其实都系新嗰阵时名啦，大家而家估到啦。 其实罗生面唔系中日本嘅，同埋我想讲嗰句， 即系佢又唔限定都日本啊嘛。总之佢就系新嗰叫新嗰阵时名，但系希望号点解叫希望号？大家有冇应该听过呢个故仔噶？当初第一个新嗰阵时叫回音号啊嘛，大家知啦 吓。 第二个新嗰阵时叫做 Hikari 光号， 因为。 要快過音速，即係講錯話佢音速咁快。當初講新嗰陣時，點解要叫回音號就叫音速 快啫嘛、 啊？所以係，所以佢咩田嗰個係錯嘅，即係好似叫咩田喎？佢中譯成日經常叫佢咩盤咩盤電腦啊？唔記得咩田嘅。 唔係應該。 下巴狂，因為 唔係， 所以佢應該 回音號 應該要做亦正式人，我亦見過有人叫唔知咩田嘅，你知佢直述應式應該有回音號嘅。咁後屘就係光號啦，其他啲點解啊？比光快啊嘛。 比咁快咯、 啊，咁跟住，喂，我要再下一代咯，要比光更加快，点算啊？希望好咯，所以就叫佢啰嗦咩？点解？因为我哋希望系可以比光更加快。其实几 简嚟嘅。喂， 其实咧，我第一次听嗰时几感人嘅，觉得 系唔系即系 做作咯？ 点样讲啊？你有个浪漫喺度嘅，但系点样讲都系啲简嚟嘅，咁我成好似 会唔会有矫情咗少少咧？就睇你点睇啦。 冇啊！呢啲嘢真系好 随。我开始觉得系 好随心嘅， 又几有道理，有几分道理喎。我哋嘅人嘅希望系无限噶嘛，所以系可以可以超越光速咯。 啊！ 咁点解叫未来啊？比希望更加远嘅，咪就系未来咯。 嗯， 即系我咁样睇啦吓，你要明白。即系当然佢可能就纯粹为咗食紧嘅啫，但系作为一个火车痴、未必唔系咁样谂嘅。 系， 我谂佢可能真系咁样谂，唔紧要啦吓。即系真系，总之就 系呢啲火车趣味全部喺个电影都拱晒出嚟啦、 啊。所以佢细个对个细路参与个妹或者细佬嘅命名呢样呢件事。又或者咩？所以佢一切好多事咧，跟住或者系細個點樣做嗰啲挫折啊嗰類嘢，呢樣就大家比較容易共鳴到啦，因為大家都細個過啦嚇，撞到啲事都係成日都係差唔多嘅。佢呢幾個，因為佢其實佢成個家庭都好點講啊，好傳統下嘅。雖然有啲地方係唔傳統嘅，但係真係好傳統日本家庭嘅。你見到佢啲遇過嘅事啊嘅經歷，即係一個好普通嘅小康家庭咯，有自己嘅屋。有自己屋喺度，咁啊生咗两一个仔一个女，咁阿爸阿妈四人，一家四口咧，最典型嘅日本家庭就系咁嘅款噶啦。跟住即系不过佢呢度咧就阿爸阿妈个位置就调转咗啦，即系两公婆都要出去揾食嘅，咁啊跟住然后要凑个仔，咁啊跟然后阿老豆翻留低喺度。嗱，点解要老豆要咁样留？佢又话我认为啊，佢咁样安排系为咗乜嘢咧？佢系为咗第一次凑女。 系啊， 因为 话要咩啫？要开始孭起照顾仔女责任啫。其实系， 因为佢又要讲有细佬呢个结果，因为细佬妹呢个故事结果，因为呢个先系主线啊嘛。但又要讲初次凑仔，但佢咁样佢点样安排啊？哦，你大仔出世嗰时候你唔喺度， 系啊，忙紧啊嘛，未仲系 佢入边讲噶，逃避，直情系逃避凑仔责任。用工作嚟做 咁都系啦，即系咩 anyway， 咩理由都好，总之就系冇参与到，即系其实话抽底，实际上冇乜点样喐手，系真系个女出世之后先开始 呢样都系日本典型啦，因为日本老豆唔抽仔咧，就其实都真系传统嚟。不过就 系咁，但系你依家通常都系两父母都会出去做嘢，咁你好难嘅呢样嘢，你唔可能拱晒喺一个侍女性上边噶嘛，将啲嘢咁轮流嚟。 调翻转讲，之前你阿君出世嗰阵，你两个。两个都有工作啊，点解只有阿妈抽？即系唔紧要，佢为咗佢安排一个新凑仔新丁，因为点解佢入边仲要安讲入边系一个凑仔新丁要会撞到嘅事。 系啊， 即系呢啲嘢，老实讲，你未凑个仔，你点会知咧？ 咁冇噶，佢哋讲都有轻都轻讲过父母变化噶，即系点样讲啊？阿妈就冇咁焦虑，冇咁紧张，淡定咗。阿老豆咧就即系我唔记得咗讲点讲啊，总之就系 初为人父嗰种不安啊， 系啊， 同埋嗰种点啊，舐咁 hea 啊，舐 hea 咯，即系凑惯咗啦，即系都自己终于都即系适应到，即系可以兼顾到工作咁样。 咁好简单问佢，在座有各位听众，在座有边个生个仔？有边个凑个仔？我冇，唔好意思，我冇凑个仔，我亦都冇生个仔。 唔系，即系点讲咧？即系你冇啫，但系你知道有几辛，件事有几辛苦， 感受到系唔一样。 系， 所以呢成个就系、是令到先讲阿细年仔系讲过嘅。呢套故事其实个灵感或者来源咧，其实就系 佢自己嘛， 自己生仔嘅经验嚟，所以就会变成好限定喺。如果你要对佢有非常强烈嘅共感，你个条件就系、是。要么你有极强烈的共感能力，要么你真的生个仔， 抽个仔，而且仲记得你当年仲系细个嗰时，你细佬妹，你细个嗰时发生嘅事，同埋你有细佬妹嗰时，你嘅感觉，成件事就变成会有感觉嘅人非常之窄，因为你五个好难大家有共鸣。但系我要啊，我免不了攞同新海诚比嘅，咁但系你边位就好阔啦？点解啊？有谁未曾经 FF 过有件女神？有边个冇谂过呢啲嘢？佢入边嘅其实系冇人会遇过嘅，但系冇人边有边个未谂过？就系、是、咁简单。 题材问题啫，呢、這个就 即系咁样咧，即系令即系取材或者系个角度令到佢个观众会好，未必个个都系好容易有共鸣。你要知道。最基層的觀眾，嗱唔係我話唔係高傲，唔係咩，唔係成，係好膚淺嘅。因為金字塔嘅底部永遠係最闊嘅、 啊， 最闊嘅永遠係金字塔最底部。而嗰部分人其實好膚淺嘅，要睇啲嘢好簡單嘅。你講、如果你講啲嘢唔係好簡單就可以理解到嘅。 咁你頭先即係點樣講？我頭先個柯南做對比啫嘛，即係入口同埋嗱口嘅分別啫嘛，其實 係。佢唔係因為好高深，而係即係套嘢其實唔係好高深嘅啫，一啲都唔高深。即 冇人生經歷，即係你未去到個位啫， 係 你未，即係有啲人未去到嗰個位，或者有啲人永遠都去唔到嗰個位咁樣。 就係講緊，因為個人經歷係其實係作你作品必須要考慮嘅嘢，但係呢套嘢咧，我唔知佢係冇考慮個人經歷，定係唔管，因為好簡單， 冇啊，佢自主 優先管自己嘅個人經歷啦，好明顯係。 你當佢自主嚟啫嘛， 咁然後同冇咁佢冇個佢冇佢嘅經歷嘅人，咁咪好難認同。或者好难 咁冇噶，咁都系嗰句，咁我嗰句，即系我做嗰套嘢出嚟，我唔一定要完全为咗观众噶嘛，我系嚟自嗨唔得噶。 咁如果你系攞嚟自嗨嘅话，咪咪俾人屌咯，即系 咁样啫。咁你预咁我预咗系俾睇佢自己点样。 嗱，我先讲，我唔系要煲新海诚而贬势联手，但系好简单，你边位难道又不是新海诚的自嗨？佢自己啲 FF 嚟嘅啫喎，甚至係佢本人嘅經歷嚟嘅喎。 大家共鳴，係 佢本來 共鳴啫嘛。 係佢啲打飛機嚟嘅啫喎。咁但係佢啲飛機大家 buy 啊嘛，大家共鳴到。 喂，咁你咁我講嘅喎，咁你用嗰樣共鳴，即係大家容易擁有同埋呢樣，即係你做 我覺得係純粹就係 早落啲家庭之後先有。咁我一個都唔公平咯，其實 係個題材嘅原罪嚟嘅。就唔係話佢做得好定唔好，老實講，以呢個題材嚟講，我覺得 咁你即實係㗎，咁你要咁嘅喎，點解唔好似格柯南咁樣？我覺得大眾啲，大眾啲。 以呢個題材嚟講，我覺得細田守直情係超班， 係咯， 正常地細田守嘅超班啦，唔係咁啊未。 我又唔覺得冇問題喎，即係你唔爽係你話你唔爽，但係我唔覺得有問題咯，其實。 咁 你又冇，我又唔覺得即係點樣講，去到話真係咁。话一定要经历过嗰样嘢，即系可能我心思问题啦。呢个就，但系我又唔系都话真系完全好隔膜，即系完全感受唔到嗰种痛，即系点样啊？即系辛苦啊，或者嗰类啦，即系 我知你讲，即系未必 嗰种感性啊，叫做 因为咧理解共鸣未必一样。 唔係，但係唔代表我係完全隔開噶嘛？你要知道嘅，即係你唔可以，因為我冇經歷過，所以我唔可以有嗰種感受噶嘛，唔可以有嗰種二次體驗噶嘛。 咁會 咁唔係咁好多戲好多嘢出，即係好似我攞把刀斬人咁樣，我係咪真係要攞把刀都斬咗我先有嗰種體驗咩？ 即係我又明白，又想兩樣嘢。第一，你感唔感受到？未必話你感受，我唔係話你冇經歷過就感受唔到，亦都未必話某個觀眾冇經歷過一定感受唔到。問題就係。好容易会打个折扣，同埋个难度会高好多，明唔明先？ 咁冇问题噶，咁呢个系真系睇 系咪话睇个作品本身系唔系无关佢个表现手法事，无关 我即 系 我意思话冇讲到咁 系啊 咁低啊，即系个感觉上。 我谂呢点我同你系冇任何分歧，我唔知道你同我拗乜嘢，即系因为我只系纯粹推想翻点解会有人觉得佢唔得 啊？ 即系件事客观存在，佢实有佢嘅原因噶嘛？即系虽然我知道黑格尔呢个人好多人格过嘅存在即合理，佢嘅存在肯定有理由嘅，系、即系咪应该系咁样？系咪应该唔理解咧？咁又唔一定。老实讲，咁但系问题就系、是。明白一件事， 我講得好 理解一件事， 我成件事我覺得好講得好負面咁樣，我唔明白。 我只是話你聽點解會有啲咩存在，我只係解釋俾各位觀眾。如果你各位觀眾都係覺得退係得嘅，咁我而家話你聽點解會有人覺得唔得？如果你覺得係唔得嘅，我會話你聽點解你覺得佢唔得？我要強調，而不是因為細田守唔得。呢、這個先係我要講嘅重點。 點樣講？我真係覺得嗰句方向錯誤啫，純粹係。 啊，就純粹 即係你期待個劇嘅發展方向，同埋你佢實際個變方向。 係啦，就係、是、呢樣。 我都係咁樣啫，即係可能你預咗可能。未来个未来走出嚟，跟住去同个僆仔去做 fantasy， 即系点样噶？即系遇啲好奇怪、好即系科幻嘅嘢咁样， 唔一定好科幻嘅。点讲？因为咧， 即系你系异世界 feel 啊，即系唔系咁样左右穿插，即系突然间翻嚟现实，跟住又突然间走咗去幻想。 呢点就冇乜所谓嘅，因为佢你穿越时空都烧到都系咯。 哦、 即系佢同现实有交错系冇问题嘅，都唔系，即系只系大家因为佢其两个重点，佢其中一个系落咗喺大家未必好有共鸣嘅地方度。另一个重点咧就系讲紧佢点话土地嘅记忆啊，讲紧佢亲情呢啲嘢，呢啲比较大陆嘢咧。即系我听另一个听翻嚟嘅评价就系前边唔得，后边得。咁总合嚟讲咧就系 唔系咁你前面要铺咁冇、啊、你开头都未啲嘢都未成立都未开始讲 有少少唔同，唔系铺排，唔只系铺排嘅问题，其实铺排都系个问题嚟嘅。咁你前面实要铺噶嘛，咁好简单， 系啊， 因为后边讲嘅系大家都第一容易明白嘅嘢，你讲亲情，讲家族，讲土地记忆，讲呢啲嘢唔系任何人都会理解噶，因为你大部分人啦，我唔讲咩，唔可以讲全部。都有同一曾經有個屋企人或者類似屋企人的存在，曾經有自己的背景，有 地方嘅記憶咯，咁 有自己長大的地方，係嘅，這個可能不是香港，可能是其他地方。你總之你一定會對個土地會有記憶，你一定會對某些人同你接觸過。如果你真係天殺烏蠅到咁嘅地步，我嘅唔緊要，你 咁你都有地方，咁你都有地方曾經咩嘅，曾經 即係你除非你啲點講啊？如果你嘅經歷係天殺烏蠅嗰只，真係細個冇人由細個就係冇任何人接觸過你嘅 ，OK， 你可能真係冇咁嘅記憶，但係我諗大部分都唔係咁嘅人啦嚇，即係你點都會有同你親你嘅親人，因為佢入邊其中一樣講親情啊嘛，入邊佢入到去嗰個東京站啊，即係嗰個唔知算係。未來的東京站啊，當係啦。 你都可以當係東京站嘅。 你屋企人，你唔係嗰個廣播，你屋企人叫咩名？雖然我第一樣就諗啊，你肯定最後一定要講未來，因為你唔記得阿爸阿媽叫咩名。 係 啊，呢個就日本人比較多見嘅，你記係未必會記得阿爸阿媽個全名，好少細路係記得嘅，甚至自己個名都未必記得嘅，有時。 嚇！ 由先講啊，講緊係阿小軍個年齡啊，四歲，啱啱幼稚園咋，即係呢個情況，即係講緊。未必是記得阿媽的全名的，因為我嗰陣時細個咧，好記得噶。我係打電話去阿媽的公司度，然後噏我阿媽的全名呢、這個動作，即係然後第一個問題就是、你阿媽係邊個？即係會話啊，唔該揾媽咪啊，你阿媽邊個？我真係撞到咁嘅情況，咁簡單，你打去公司咯。 咁你爭在幾時遇到咁嘅情況啫？純粹係即係你係第一次去要即係有事要揾老豆揾阿媽。咁咪開始意識到，即係你要去處理個問題咯。 係啊， 咁嗰下佢咪第一次遇到咁嘅問題，你佢要去處理咯。 咁跟住我計，第二次我就記得，哦，要記住阿媽個名，然後噏名，跟住，哎呀，跟住調翻轉就係接電話個小姐，因為佢次次都係佢接嘅。佢話：哎呀，你叫阿媽，你阿媽咪你揾你阿媽啊？即係佢問我係咪邊個，即係揾我噏我名啦。你係咪邊個啊？係啊。你话你阿妈啊嘛，妖！我上次话揾阿妈，你又问我系边个，即系唔紧要啦。 可能佢认到你系边个，咁咪咩咯？咁佢咪知咯。 记得我把声啦，佢后边。 咁我开头第一次打嚟，佢唔知道你边个，咁佢认唔到，咁你咁自然地就知咩事啦。 讲下我，即系讲翻我自己经历，点解？因为呢度入边都出现过同一样嘅。你老豆叫边个？叫咩名啊？ 系啊。 我老豆咪叫爸爸咯。咁你阿媽叫你阿媽先問阿媽嘅，你阿媽叫咩？我阿媽咪阿媽咯。日本嘅細路，尤其是係咁噶，係好容易出現嘅情況。咁嘅情況，咁我問佢，我嗰陣時我已經諗，你唯一記得個名嘅，肯定係未來，肯定係個妹未來啦。 咁小新係例外咯，只可以話講。阿林小新例外咯，一叫唔係叫阿媽嘅阿小新係。 因為佢話佢冇大冇細啊嘛，咁冇細，即係我你講我細個都係老積嗰只啦。 咁正常嘅細路都唔會咁樣咁冇禮貌嘅。 佢咁樣佢就會咁樣佢入邊講咗呢樣，佢講嗌，因為佢要強調親人嘅存在。一開始，小軍係唔承認呢個妹嘅，佢成日話我唔中意佢。中文版嘅話我唔 like 佢啦，雖然講我要強烈地套租呢個 好好 呢、這個叫法， 好硬啊，即係。 即系啊啊！问冇前文啊嘛， 有传统有传统传统嘅字唔仲系都用用呢个我唔。 阿小军唔系阿小直，唔好意思啊，阿小直你系听粤语版定讲定中文版？ 日文版，日文版， 日文版点叫？有冇我唔系好。 熟知啫嘛，咁 系啦，成日讲叫啫嘛。 系啦，熟知阵啦，有一个咪咁样啫嘛。 即系讲系中意讲系讲中意嘅啫，但系 喜唔喜欢 粤语版咧，系讲我冇唔 like 佢。你话佢系我 有，我觉得就算你唔用。即係喜歡都得咯，其實我覺得冇或者， 我覺得有少少 中意啦，或者你廣東話俗啲，我又覺得好奇怪咯，個譯法好似即係好似攬係追上潮流咁樣。 呢樣咧我就要講，我都要吐槽啊，不過我吐槽點有少少唔同，就係講乜嘢咧？係我覺得啊， 同埋 like 唔 like 其實真係好網絡潮流 feel 咯，其實呢套嘢其實唔應該扯上呢邊關係 㗎。我覺得佢係為咗令到現在習慣網絡嘅世代啦。去有多少少共鳴，所以佢用咗 like 即係佢用去 like 啊？點解咧？好簡單啊！我嘅年齡，我年代細個係冇 like 呢樣嘢，我細個只有 Nike 呢樣嘢啫，我唔 Nike 佢。即係，但係問題就係講啦，其實 但 係 都唔 係 嗰個意思咯。其實個氣氛唔同啊，嗰陣時唔係嗰樣嘢， 唔係 like 係 Nike， 即係你用 like 咧就好。唔合個情景啊！ 好非死不可 feel 啊！你睇件事都係唔關非死不可事嘅、啊、大佬。 但係問題就係講緊咧，呢套嘢啱啱講過啦，佢主要嘅共感對象其實佢最我唔知佢特登地想打定係套嘢客觀係啊，總之就係佢主要共感對象就係啱啱生個仔嘅人。你諗下佢會幾多歲？四十歲。正常啦， 我一 系 好细好大咯， 系啊，一系 中间十至十代廿代会隔， 系唔会用 啦，隔咗层咯，其实系。 你几岁大嘅细路仔，未必可能有啲嘢已经有啦。而家啲细路好早接触网络嘅，未必咁熟 like 呢样嘢。咁如果你系卅几四十岁咧，佢可能知道嘅，同我一样我知道嘅，但系咪好共鸣咧？唔好意思，你讲 like 我反而共鸣啲，因为我细个咋，我细个听 like 啊嘛，即系我唔 like 佢。因为佢 我但系你一个细路仔咁样用嘅，我都奇怪嘅。即系 细路仔唔系细路仔跟电视讲， 即系跟风还跟风咯。我觉得即系点样讲啊？ 相对嚟讲，你要因为如果你要 即系点啊？因为反而自己 cut 即系点样讲啊？自不自为咯。我真系 你真系要其实咁即系咁啊？如果系正常就会讲我唔中意佢咯。 吓 啊！ 怪咯。 如果你真系想要主打翻现在啱啱生个仔嘅人，咁你要用 Nike。或者用翻普通中意，即系中意就 中意就夠啦。中意我覺得好好，即系 如果你真系好想強調你想要中意嘅，你可以用 Nike， 可以啫，唔一定要用。我覺得未必 唔使啊，用中意都夠啦， 甚至未必 好容易。系啊， 相對 Nike 嚟講 ，Nike 會好啲。相對 Nike 嚟講，可能中意仲係正常啲添，因為會好突壓啦。 唔係 Nike 唔 Nike， 我都唔係呢個常用，唔係家庭嘅常用，我反而係真喺青年同青年間，即 係嗱呢個就好得意啦。 對話之中用咯， 呢個正正就是這麼回事，因為佢一開始就冇將佢當係屋企人，而係將佢當係一個 friend。佢話佢要做佢嘅 Mika 啊嘛，你要做佢嘅同伴。佢一開始係講你係要中意，即係作為其實係一個同伴意識。一開始佢作為一個。應該要做，即係阿媽係叫佢要做同伴，因為咩？嗱，家有事係啦，嗱，家有事，佢講係要做佢做同伴。佢講 like 其實係講緊佢唔係當佢係細妹，而係當佢係一個同，當佢係一個可以作為同伴，但係佢做唔到同伴嘅對象，而唔係屋企人。佢最後尾，所以點解會先會有火車站嗰一幕？就係佢到嗰一刻先，終於認為甚至諗起或者記得。 唔係喎，嗰火車站真係堅型，我都係嗰句。即系我唔知道我有咩位可以插翻入火车嗰度，但系有啲位真系好鬼型嘅，冇讲。 即系，但我觉得佢系去到嗰一度先正正式式系心入边承认咗佢系你去屋企人，佢之前当得佢系同伴嚟嘅，所以点解我会用 Nike 就系讲紧，我话可以用 Nike 就系因为佢唔喺一开始并不认为佢系同伴，唔系并不认为佢系细妹，唔系佢屋企人，而系一个可以作为同伴对象。 所以佢用辣，所以要用辣雞肉先，就係、是、咁。 咁但係變咗成件事好似點樣兜大圈咁？ 係啊，佢係因為佢就係講緊因為佢成個故事就係講緊蒲嘅一部分啦，就係講緊佢點樣由一個唔承認。一个 啊，唔系，我唔系个，我唔系讲个故事，我都唔承认，系个 file 嗰度，即系咁样兜我大圈， 嗯，咁 好怪异咯，成件事。 我觉得佢有自由嘅， 系啊，即系 我嘅意见啫、 啊， 我嘅意见就系、是、诶，想讲可能 有唔系冇必要咁标佢立意咯，即系我只系讲 我 嘅意见，即系讲 我扯翻落去就系点解一开始 嗰个好大嘅其实系真噶， 因为虽然啦 ，Suki 咧就对家人都可以咁样叫嘅。 中意啫嘛，就系中意咯。 但系辣加有时就老实讲咯，比较少见，唔一定冇兄弟之间有时会出现嘅。但系点解会咁样？就系、是、因为成个故事就系讲紧佢要承认呢个亲情，然后所以先带出亲情嘅重要可贵啲光辉嘢。OK， 就系讲紧成个故事，呢个系成个故事好重点一部分。佢要开始又唔承认，佢都承认佢阿妹呢个动作，所以咧就其实佢入面你话系咪冇深度意义？其实好，我觉得 好深嘅， 其实系好强烈嘅，即系佢要表现嘅嘢系 冇啊！由咩由唔承认，又唔承认到承认咯，即系唔接受佢接受咯。 系啊，当你人 佢唔系夹硬要去威服嗰阵，唔接受啊，系真系靠过佢认知去有个领悟去认识翻，即系自己其实系要。即系 认识什么是家人， 系啊， 家人之间嚟牵绊，唔系点讲啊？日本好中意好肤浅地同你讲，哦，我哋嘅伴，即系人民点叫我唔记得添， 吉川拿咯， 吓，即系点啊？唔系讲啲好廉价嘅牵绊，唔系讲呢啲嘢，佢系真系讲点样好深层咁样嚟。 冇啊，即系佢兜咁大，佢中间有咁多景象走出嚟，就系因为要讲翻呢样嘢啫嘛。 因为老实，因为家人之间牵绊，冇错，系由血缘带来嘅。但系 都有咩噶？有 情感点样嚟？佢系点样？佢好 都有剧情噶。 佢由头又近乎零，慢慢同你讲，我点样建立一个情感，一个家人之间嘅情感，点样建立出嚟？点样？所以佢又变咗讲，所以点解个情感系咁强烈？就系、是、因为呢样嘢系不断咁交织而成，系讲紧佢 一件小事慢慢累积落嚟。 佢系去用咗好成个故事。都是讲紧呢一样嘢，佢系其实 冇啊，贯之中啊，我都冇问题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佢系做得很好嘅，即系纯粹点解会有人唔中意，真系因为大家点讲啊，一时间理解唔到咯。 冇啊，错 channel 咯，即系都话，即系预期错误咯，都话真系，我真系觉得。我都咩点样啊？成件事头尾系呼应系啱嘅成件事，我又唔觉得，即系你同埋你开始已经佢已经讲咗呢个故事系讲咩讲个哥哥点样成，即系个妹嚟到之后佢点样去点样成长翻变，即系挣扎去挣扎，即系由终于会挣扎开始去到即系接受个妹，变咗真系即系点啊？保护啊，去照顾妹嗰个。 因为成件事其实就系四岁正太大冒险。 系啊，咁样啫嘛。 所以个行动上就 系 咁样。 系噶，咁啊成件事表达唔系系切合四岁 都系事实啦吓。 唔系四岁个思维咯，其实啱噶，完全。 所以你要 系真系一个细路应该系要谂嘅嘢。 如果你系未睇套嘢嘅，我而家就系一个少少导读，你当系导读啦、啊、你要理解呢套作品，你要化晒个四岁嘅细路。请回忆，未必系正太啦，可能你佢系我唔知道我哋有冇女观众啦。 系好单纯啫嘛，其实就系。 等先，如果你要首先要化身为一个四岁细路去睇套动画，你要 我冇啊！如果女观众咪代入自己阿妈身份度咯，又得 女观众都可以系四岁女观众噶， 又得噶。阿妈个情况咪近似。 你要记翻你细个，你四岁仲系幼稚园，你记忆最前列，因为人嘅记忆通常系由五岁建立嘅。有啲系前到三岁，我系三岁，我仲有少少印象嘅。三到五岁之间开始建立人嘅记忆嘅，打前嘅大家好少，大部分都唔记得嘅。咁啊，你谂翻你最细个嘅时候点样睇个世界？即系你点啊？你觉得大人点样莫名其妙？做乜唔凑我？你做乜咩？因为你个你阿爸阿妈要凑个细路，一个四岁嘅细路系唔需要理解嘅。吓，佢点啊？佢 我话少分少咗俾我咯。 系啊。 佢系唔应 哇，成件事分数都俾我咯，就系咁讲啫嘛。 应该甚至系点话唔系 冇啊， 兴奋啊， 好易唔系好易明白噶，呢、這个唔难难理解。佢做咗出嚟，根本就系佢因为忙住照顾头头头尾，咁冇时间照顾你，咁个自然你觉得会被孤落，被孤立嘅 你要站在，你要站在一个四岁嘅细路角度睇，而唔好站在现在。可能你而家我唔知道你听众几多啦，可能廿，我谂十零岁应该唔会听我哋出嚟噶啦， 好易理解。 可能你二三四十岁。你仲记即系你唔好站在 一 个 唔系即系点样讲啊？即系我觉得唔需要咁咩咯，其实好易理解。我 因 为 我 又冇讲到话真系好似即系好复杂，要事前先就成。 咁我要分析有嘢啊嘛。咁你唔好站在一个大人一个成人嗰度，做乜你谂乜嘢计啫？你有个细妹要养佢咯。 我真系 即系如果你咁样去谂嘅话咧，你就代入唔到套戏，你就理解唔到套作品。 我哑紧喉 啊！你当系一个唔知俾边个未睇过套人嘅导读啦，你当个长戏啦。 唔系，系唔需要咁长戏，好自然嘅嘢嚟嘅。我真系佢 你我认为有需要咯。我谂明啊，我认为有需要，唔好驳我。OK， 即系咁啊。呢度就讲紧佢哋去睇个作品，一个细到四岁嘅点样大冒险，佢点样睇呢个世界？佢点样去学车？你要记翻你细个发生过嘅事，去咁样你就比较容易去做作品有个共鸣。点解要睇呢样嘢？因为我认为最少咁多人唔理解，认为呢套嘢唔好嘅基础原因就系因为冇做呢、這个冇呢种咁嘅心理建设，或者冇啲咁嘅嘢。如果唔系，你应该系理解到呢套作品嘅大部分。 我都系重听多次咯，唔需要咯，其实。 你唔需要系你嘅问题。 唔系啊，系根本唔使谂乜件事咁复杂啊，其实系。 咁 即系你佢其实佢交代系足够嘅，即系你只要肯留心去睇佢啲细节，即系可能系你觉得套戏系唔够刺激，或者即系比较平淡如水，冇问题。 咁好简单问你嘅问题，好简单嘅啫。客观事实就系有人认为呢套嘢唔得，系咪先？呢个客观事实噶嘛。咁你认为点解啊？如果你认为唔需要嘅话， 我都话咯，预期错误，即系你预期可能有好精彩，或者即系可能有啲即系好突出嘅表现啊，成嗰啲，但系即系走咗出嚟，原来系一个家庭故事咁样。 佢个故事大家知嘅，好快就知道嘅咯。 系噶，咁我都唔咁我都只可能讲句，即系你预期方向唔同咗，我只系咁讲。 咁你点可能？你咪一开始已经知道故事嘅时候，你点会预期错误方向咧？ 咁我唔知啊。 所以我。第一我认为最 合理，即系佢想发展嘅方向系走去，即系好似宫崎骏嗰只咁样，即系波尔啦。我讲最简单例子。 我认为最合理嘅解释都始终系大家未必容易代入到个故事乜乜七七，因为你要代入一个四岁嘅细路，未必咁容易。即系而且你未必用呢个眼光去睇啊，你可能作为你可能睇你可能系咁话俯视嘅角度去睇一个细路，你都可以睇一套电影嘅，即系等于你睇小新，你唔会代入小新噶嘛。我知有人系会代入小新嘅 ，OK， 但系 又 我 又唔见得话真系要完全代入你先理解到件事咯。 系代入到会容易理解，我都系再次重申一次。 我谂唔明。 如果你嘅共感能力系足够地高，你唔需要做咁多嘢嘅，即系好似阿小直咁样话佢。 我真系唔明咯，真系即系咪啲人个理解出明真系得你咁紧要？ 唔好意思，我只能同你讲，如果你嘅本地票房要超过100亿，你必须要纳入呢咁肤浅嘅观众。 即系我明啊，就系、是。咁一開始，我覺得成件事個打個方向，我一開始就唔係呢樣嘢嚟咯。我真係我句，如果我要打觀眾性嗰啲，我唔會揀呢個題材咯。 就係講，就係講緊呢。 我係唔明嘅，即係大家大家個落差喺邊度啊？就 嗰集平時都唔入去電影睇電影嘅人，係要期待呢啲嘢啊嘛。就係講緊，因為其實理論上佢預期票房係要100亿嘅，我先話你聽。你唔好谂啦，即系目标啦吓，即系唔一定系真要一定收周足100亿嘅。 我觉得系即系你制作商预期错误。 你好简单，我调翻转问你啊，你如果你系被片商，你认唔认为呢套嘢会低过50亿？拍片之前未做企划嗰一刻，我先讲关 咩米咩先，唔系收入定咩先？ 票房呢、這个唔 有机会噶，其实好有机会噶，即系唔系即系始终唔系一啲。 你 预 最，我觉得你要正常一个片商，你系要预五十亿嘅票房，因为好简单啫。你上一套都60几亿啦，60亿啦，冇几嘅应该系冇几，我嘅一 唔系咁系因为大家你觉得系孭住个名，所以你要咁样做宣传 工程啫。所以我有一点就系点解，就系、是、因为呢个基础呢、這个比较咁啊。 唔系，如果你咁样教嘅话，其实好多即系呢套嘢系唔应该唔出现添。 我只系话点解会有啲咁人存在，我解释呢样嘢存在啫。OK， 就系咁。 喂，咁你咁样 从来观众都是的啦，唔即系要即食消化唔用脑最好啊嘛。 我唔想喺个节目度叻，总之就系呢套嘢肯定系相当出色，好认真地话你听，呢套嘢真系非常出色。 唔系，即系你要咁样谂去谂到 谂入嘅话，你要细着呢一套嘢，同埋你要做少少准备，心理准备吓，去点讲啊？去知道呢件事系什么回事。 咁你都话讲咗，大家应该都应该知系咩？ 咁我讲咗咁多，如果我讲咗咁多，你都唔理解嘅话，我就真系帮你唔到啦。到 即系咁讲啦，我乱入啊，讲几句啦。即系好简单，同样史蒂芬史不保，你唔会预期《致命密报》同埋《挑战者一号》嘅企鹅相同噶嘛？咁佢咪主打个观众完全唔同嘅？咁你讲就 系啊，根本就系讲呢样嘢。我觉得即系点样讲啊？即系你唔好预期，因为系细田守，所以我一定要好票房，一定系一大流嘢。 哇！ 我谂唔明，我就系谂唔明，我就系谂唔明，点解要花咁多篇幅去专登去迁就？唔好睇咪唔好睇咯，咁冇乜办法啫。 我觉得冇啦，冇需要噶，只系话咧点解会发生咁回事啫嘛。老老实实，现在呢一刻个，因为佢嘅票房现在已经见到嘅票房，我印象中就唔系好高嘅，好似得廿几亿。 咁就真问水少少。 但系一部动画电影嚟讲咧，系好出色噶啦。先讲啊，你要搞清楚一样嘢啊，喺一套动画电影嚟讲咧，过到五亿已经好劲噶啦。 但系问题就系、是、一，你唔能够攞嚟同深夜翻比啦，攞深夜翻嗰啲。总集边档电影版拍嘅嗰啲，梗系嗰十零廿亿收货又突啦。但系你就攞佢咯，你史不保致民不报，你都唔会期望佢收几千百美元啊嘛，大佬。你怪要你怪你搞呢个招牌，起码招牌值两亿，你招牌值十亿啦，日元啊？ 冇噶啦，即系我 真系呢样嘢 冇。 依唔系呢个依唔系话嘅，系冇睇问题啊。 但 系 即系 纯粹呢个题材。会系过百亿嘅嘢，但系有入场的人有一扎有一惨人系期待系咁嘅嘢，就系、是、这么回事。 即系点样讲啊？就算我刘德华都唔会只歌都会过都会过万过百万 系 嘛？系 啊， 即系咁样咁举例子系咯。 系啊，即系嗱，先讲佢，我要重申一次，我要强调咗好多次嘅大家，呢套并不是佢嘅失准作品，绝对不是一套失准作品。 唔系啊，好好想，但系问题系。嗱，就咯，都系嗰句，即系对某啲人嚟讲，我唔知啦，即系讲到好似咁样，我冇办法啦，呢、這个就 我睇得好爽，我睇得好开心，因为我即系真系我一路睇嗰时咧，我真系不断谂翻佢细个啲记忆。 系噶， 即系 其实应该就唤起嘅，即系如果你经历过，就算你唔记得咗都好，你唔多唔觉都会触动到嘅。 咁有啲人系， 就算哪怕你是单身单系咯，你系独子都好。 咁有啲人系冇咁容易換翻起細個記憶，或者係佢細個真係唔係咁樣噶嘛 ？OK 啦，咁冇問題啦。 即係咁樣， 即係容我講埋最後一樣嘢啦。即係頭先都冇機會踢入到，即係點樣講啊 ？JR 東日本真係好用力咯，喺呢套作品入邊嚇。 即係咁咁。 即係啲即係除咗車名之外，真係嗰啲即係佢啲玩具啊。到最尾即系嗰扎嗰个新东京站里边啲车啊，全部即系你对铁路有认知嘅话，其实即系会即系呢方面会睇得几开心嘅，其实就真系出晒嚟嘅，即系全力出动，基本上系 即系好简单嘅就系呢样嘢，因为咧呢、這个点讲咧？呢套嘢成套嘢本身就系一个细田守个人的。 系啊， 趣味又好，咩都好啦。 系啊， 全部都系佢嘅。 阿君都系个铁路宅啦，就即系唔知点解四岁可以识到咁多路线，即系开始要到埋个妹要约教入去咯。呢个铁呢个呢个铁铁做做呢个铁子啊， 即系佢呢，即系明白呢个好 OK， 啱啱查翻个数字啊，第六周26亿。26亿日元，日本国内 吓26亿， 系咪好出色咧？就真系要好，即系我就最啱啱讲过啦。其实嗰20亿好劲噶啦，喺日本嚟讲咧，好难做呢个数。咩 动画一般嚟？ 我再重申一次，日本动画过到20亿有几多套可以过20亿啦？ 咁你 小圆嗱好噶啦，小圆 Love Live K On 咯， K On 好似149亿几。 系啊 ，K On 系又系 接近廿亿啦吓，总之应大家知 K On 嗰阵时已经话好收得啦吓，即系呢个。 唔系通常你预咗剧场版又好，即系就算呢啲都好，即系你做你要做都，即系同埋你谂下上映院数个问题。 咁啊，院数都有关系啦吓，咁 但系呢度好啲嘅，呢度就应该细田挂细田守嗰个名，应该我觉得 仲一套廿零亿嘅系小女战车。 吓， 即系电影动画。诶、啊，当然啦，呢、這个 Eva 就过载啦，好似五六十亿噶，我都记得。即系总之就系、是、 公民效应啫。嗰、那个 Eva 真系冇办法。即系你点样讲啊？你就算唔识都好，你点都摸埋个 廿几亿程度，算系好劲嘅。不过以细田手嚟讲咧，唔好意思，真系我即系老实讲，我觉得如果我系片商啊，我会要求你最少有五十亿咯。真嘅，认真嘅，呢、這个事实嚟。咁唔喺票房俾我到下啦，我掹去其他地方度。 冇嘅。 画面，我想讲一讲个画面，因为即系你大家如果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应该好容易留意到嘅，因为佢入边嘅动作啊，快速动作的时候咧，佢唔系就咁喐噶。你会见到咧，如果你揿停个嘢，去揿停个画面嘅话咧，你系会见到一个半透明嘅中间晶喺度。佢嘅动作唔系点讲咧？一般人一般动画咧系好少咁嘅处理方法，唔系冇好少，即系点讲啊？你见到透过画面入边咧，系一个实体存在，然后一个虚影存在，上一格咧系另一个虚影同一个实体存在，佢系移动嗰阵时咧系不断咁有个虚影喺度，因为大家如果你见到好快速咁喐嘅一件嘢嘅话咧，你一定会见到中间会有个虚影存在嘅。呢、這個視覺殘留，我哋 視覺殘留啦。 係啦，咁一般動畫咧係用佢正常嘅點講啊播放方法去製造視覺殘留嘅，即係呢、這個一格上一次呢一格點解你會有個殘留喺度？係因為上一格出現過，而唔係因為呢一格有個半影喺度。明唔明啱乜嘢先？即係好簡單，又講緊佢用嘅方法純粹就真係純粹靠你 一個係衰力，一個 係眼本身的視覺殘留。 佢即系谂成咁，佢一个系谂成佢物件本身移动，用嗰个方法去做。 正常动画用嘅系正常本身人嘅视觉残留，而呢度入边系只要动作快啲嘅话咧，佢系会使用一种刻意制造一种视觉残留出嚟。那个视觉残留并不是你眼球嘅错觉， 唔系 佢真系喺度嘅，个半影真系响树嘅。 唔係用視覺角度去做咯，呢、這個就嗰、那個係用個物件本身嘅移動去做咯。 嚇，呢種殘影嘅方法咧，我細個最早見到咧係 slam dunk 上籃嗰一刻，即係話佢哋因為上籃嗰下好快啊嘛，佢慢動作重播，然後因為慢動作重播，所以你唔會有正常嘅視覺殘留喺度，明唔明先？因為你會問，但係佢特登做個半透明嘅，佢嗰陣時做個淺色嘅影啦。去做過出嚟，去令到你哦，呢、這個有個呢、這個有個詞，令你明白哦，呢、這個係一個好快嘅速度，呢、這個係一個咁啊畫面圖騰嚟嘅呢個。 我要表現翻個速度出嚟， 佢表現個速度，佢為咗呢樣嘢咧而就會出現呢個咁嘅情況。啊，佢用呢個樣嘢，但係咧老實講，有少少多咗咯，做多咗，就係因為其實有時唔係非常快的動作，佢都有咁樣，都係佢樣照落咗去，落咗個半影，佢就個個。动作啊，成个啦，反而变咗唔系好流畅。如果好快的动作咧，就冇问题噶。因为动作我就即系有啲咧，只狗转身啊嗰啲嘢咧，我觉得系哇正。佢个动作流畅啊，佢画面唔系好咩，但系佢你个感觉会流畅咗好多嘅。但系有少少地方系佢做得过火少少，就系、是、有少少唔系好快嘅动作，佢都有唔系好足够地快嘅动作，佢都咁样做，同埋呢咁样会令到佢用半影同唔用半影之间咧，会有个落差喺度。因为佢唔用半影的动作，就纯粹靠你正常嘅视觉残留，而落半影就会有咁嘅情况。一般咧就多数喺慢动作先会见咁嘅情况嘅。细田守就喺正常动作都做到。喺几个瞬间动作，我咧做得非常之叻，坚正。但系有几个唔系瞬间动作，其实真系喐得快少少啫，跑步或嗰类啊。咁就略为有啲突兀，略为有啲突兀。同埋呢嚿嘢好食，维园组马律。我睇片的时候，我睇嘅唔系大家睇，因为电影上面嘅无线咧系四百几 G 嘅，大概呢个数啦。一套电影三百几四百 G 系你喺电影上面播嘅无带，系冇压缩过嘅无带。而我睇嘅咧系即将会车入去 Blu-ray 嘅片嚟嘅。是壓縮過的，而我看了一塊是據說有些技術問題令到個傳輸率有些卡住了，令到有時會出現個，即是說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如果有些地方呢個碼率不足的話呢，複雜變化動作呢會蒙， 食慣會蒙，甚至起，甚至起碼咁嘅情況，我係撞過咁嘅情況，係撞到咁嘅情況，係有啲問題嘅。係呢、這個係嗱、我當我有反映到俾西影嗰邊聽嘅。我唔知道最終成品會唔會出現咁嘅情況。我相信我都咁睇得咁白啦，我諗佢應該會執嘅，放心。但我只係提一提我睇嘅情況係出咁嘅情況。如果你日後唔知道由邊度渠道攞翻嚟啲嘢撞到咁嘅情況咧，就唔好怪石田手，就唔怪石田手事嘅。你喺影院睇一睇，電影院睇又睇唔到啲乜嘢，係唔會出現咁嘅情況嘅。即係如果你見到機器起曬格啊，喐嗰下係因為這個動作本身對個馬力係好高要求嘅。如果你壓縮的時候冇特別俾馬俾佢啦，俾佢啦，我唔知點樣形容俾唔識聽呢啲。不過算啦，我當你識啦。如果你唔識嘅話，就我都幫你唔到啦。如果你唔係特登分啲資料俾，分多啲資料俾佢嘅話咧，佢係會起格，因為佢動作大啊。即係我啊睇到好爽啦。咁我唔知各位如果日後可能唔知由邊度渠道睇啲咩翻嚟啦，大家心照啦嚇。我唔睇得咁白。咁啊，如果見到起格的時候咧，就冇孖叉你個，冇孖叉細田手，就唔關你細田手事嘅，啊咁樣咯。即係其實個畫成個畫，我睇得好舒服，好靚。即係又唔係嗰啲點講啊？唔係你邊位嗰種咧？即係我話好華麗、好豪華嗰啲，佢唔係。 嗰個結實咯，其實 好舒服啊！我覺得睇得好舒服，即係好順眼，成件事係好舒服、好順眼。即係佢又唔係完全好似小新咁點講啊？因為大家知悉啊，小新就係另一位大師級啦，湯淺啦嚇，佢做嘅咧就係會喐都緊要噶嘛，之後佢然後佢係釋法，佢個釋法法唔係好嚴重，睇得大家令到大家睇得好舒服，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不過呢個向來都係細田守嘅風格嚟嘅，咁我只係話咁其實佢呢次都呢方面係冇失咗進嘅，就純粹係個動作方面就做到一個咁嘅咁嘅嘢，我其實我唔係好勁，我印象唔係好深啊，已經。佢係咪啲孩子有冇咁嘅嘢？我唔好 真係唔知咯，咁就即係我要補充嘅嘢，其實即係都係鐵路嘅，咁就係講幕未來阿君嘅未來，阿君嘅未來，你未來走出嚟嗰下，即係喺個月台，好簡單月台上面。 啊！呢個又聖地巡禮啊！又 算聖地巡禮咧。其實嗱，那個站就寫咗個其實機子站嚟嘅，即係佢都寫咗噶啦。但我睇翻咧，依家機子站咧就冇咁荒蕪嘅，即係真係有個站寫喺度。嗰個電影裏邊，我諗應該係之前即係可能超過年代嗰陣時嗰、那個。 正常啊！你見佢入邊其實挺見成， 即係有啲嘢撈亂咗。當然就即係佢個人係阿君嘅未來，阿小君嘅未來嚇。 因為小君嘅未來係。细田守细个记忆，你系咪嗱？你谂下细田守细个咩年代？超和年代咯，即系啲 可以咁样嘅，即系咁样跨翻过去，即系错乱咗咁。 我唔系错咯，我觉得佢即系佢对佢本人嚟， 有个意识留喺度嘅。其实唔系，其实最其实嗰下冲击系乜嘢咧？即系个月台都唔够冲击，佢嚟嗰个车，现代嘅京北东北线，得三卡仲要系。 即系佢，我覺得 即系真系好似跳到粉到，即系我即系应该，如果你咁嘅情况回忆嘅情况之下，应该嚟架车应该相对啲都系旧车嚟噶嘛。 我觉得佢系掺杂咗咯，可能佢中意而家嘅车多啲咯。 系啊，即系我觉得感觉上系真系即系有啲迟，即系 我觉得系 时代旧同新嘅交集，即系捞埋咗 所有嘢嘅选择， 好似现实啊嘅。 佢所有嘢嘅选择，即系用乜嘢都系用个人喜好咯。 点样表现佢超现实咧？其中一个就系火车，你其中一个方法，即系。依家嘅世代嘅火車同埋佢 嗰嚿未來的火車， 係啊， 嗰嚿佢心目中啊，佢認為嘅未來火車 啦，係啊，嗰下其實我覺得好衝擊嘅。 未來嘅新東京站啊， 係啊係啊， 跟住新東京站未來的東京站冇新字， 東京嘅係，佢話東京站咯，但係其實好多嘢撈咗入去，我唔知道我見到有上野站嘅影子。啊，東京站見到啦，嗰個南口，我唔記得咩南口定西口嗰、那個。那個位置又是一個塔咁嘅形式噶嘛？ 呢個好簡單嘅啫，因為譬如達達主義，佢就係將佢認為係的就放喺度。係 啊，應該係好多 嘢。唔係講佢唔係要嘢，唔要寫實，唔係要乜嘢。佢認為哦咁樣靚啲，哦超和年代嗰個車站靚啲，咁咪用超和年代咯。 同埋佢站寫其實個 feel 一啲都唔日本嘅，其實。是似歐洲 嗰嚿比較似啦，啲咩啲我啱唔出名。 歐洲 啲大火車站，唔似東京嘅，都東京個地個 頂係冇咁高嘅。 係啊，唔係東京真係好現代，其實現代化化嘅車站真係下面係售票處，上面先係月台咁樣，佢唔係咁樣，即係可以俯瞰到成即係所有火車。 點解歐洲會咁多啲咁非常之高嘅火車站咧？是因为他用回当年旧火车站再修葺改建，那旧东西是没有一 个。是俯瞰到，即是由上面个售票堂。 当年的建筑十八世纪的建筑风格， 空 间就是说这种空间是要咁高的楼顶才漂亮的。 是啊， 即是这个是美感问题。他可能即是他觉得。 本反而是少的，调回转这些感觉。 作为一个铁道宅，喜欢那种铁站。 是这个理解的，这个 完全理解。 这个理解的，即是调回转， 真的靓一点。 其实是日本遗憾，其实我听不懂，我觉得其实是。 坚是靓， 日本是好像。 日本的车站炸掉了嘛。 是不是，不是一个问题，就算你东京上野的大站呢都没那么堂皇，没那么漂亮的。 因为我刚刚不是说那些为什么站会那么高那么大那么漂亮，因为十八世纪起的嘛，十七、十八世纪起的嘛。 就算重建它都不会有这个风格出现。 重建不会再改变这件事的嘛。 都是 东京站是战后先再起的嘛。 啊， 所以那时候就用实用主义的，因为你现在起那么高的话，第一你建筑成本高，而且你正常，如果就算你要起咁高樓啦，上面會再起多一層，我哋唔知道再攞嚟做乜嘢。 擴建，同埋佢拍，即係點樣講啊？佢只係單邊啊嘛，佢因為佢係拍韓式嘅。 所以你會見到細個時候，佢入邊好多元素咧，佢係中意 真係幻想嚟嘅。 邊一忽就放邊一忽，佢中意邊一忽就放邊一忽。佢只係有少少要關時間事嘅。哦，佢話佢曾祖父咁啊，肯定係話係講戰後超和年代咯。 哦，冇啊，佢都提咗啦。曾祖父其實係 曾外公，唔好意思。 曾外公其實係神風嚟噶嘛。 佢入邊睇到， 即係佢冇好直接用字去，佢即係佢係兜咗個圈，話 好似唔係神風， 即係近似嗰類嘅 嚟噶。 回天啊， 回天 咯， 回天。佢應該類似回天嗰種嘅， 潛艇版嘅神風咯，叫咁講咯，應該係嗰類。 回天或者有一種，仲有一種唔係魚雷啊，係潛艇嘅。我男朋友嗰種咩甲甲乜什麼甲噶， 我唔記得。 小型船艇， 我見過，但我唔記得個名，我記得回天， 我都唔記得名，唔好意思，記得嘅自己有。 嚇， 即係佢應該類似嗰種嘅。 但係佢個阿爺係講到好若無其事，佢嗰度。即系咩喺船佢整亲，跟住搞成咁样。 佢应该系未上嗰嚿嘢，就嗰架船就俾人打沉。 可能系啦，即系佢好彩冇事生还咯。即系你如果听翻阿妈讲，其实 你明白一样嘢， 系绝对唔简单 嘅。佢同阿婆相遇咧，系之后嘅事嚟。 系当然啦。 如果佢冇生还嘅话，就冇未来噶啦。 系 就冇小军，冇未来，冇佢阿妈噶啦。 当然啦，即系点样讲？即系全场最英国。个男人非佢莫属噶咯，我真系，即系我唔计清幽。 呢度我又提下，佢一开始话佢跑，传说跑步跑赢。其实嗰下咧，我有谂过，其实系咪佢骑马或者骑电单车？即系你知道，有个落差，即系话传说同最终事实有落差，好正常嘅事。原来佢唔系跑赢，佢再话，原来佢真系跑赢嘅，原来阿嫲放水嘅，唔系阿婆放水。 放水系啊， 阿曾外婆放水嘅。 系啊。 虽然我都接受，但如果他是骑单车会过瘾一点咯，过瘾一点就未必一定好一点，是吧？刚刚你提到一件事，阿妈我要提回，刚刚提过没说过，阿妈是小个话，他阿妈即是阿婆喜欢他自己本人多一点，其实是一厢情愿，并不是事实。现在他有另一样侧写附证了，我说这个有根据，因为佢话佢好受动物欢迎，任何动物都可以同佢做 friend。跟住下一幕就系乜嘢 啊？ 佢同只猫，佢同只猫讲嘢，然后只猫唔骚佢。 啊， 其实呢个就讲紧佢阿妈其实系一个好自我中心嘅人。 嗯， 即系佢认为系嘅嘢咧，佢就认为系噶啦。而佢唔管个事实系乜嘢，即系佢阿嫲咁中意我，佢一定会答应我。咁佢最后最终阿嫲有冇答应佢一毛？ 冇。 我阿妈，我只猫。动物咁中意我，我同啲猫，同我我同 猫打招呼。之后件事，之后见有件事令佢只猫噶。 我知之后呢个系之后嘅事，问题系嗰一刻啊，即系咁啊。佢话啲动物都会好中意我，咁啲动物系咪真系？咁嗰只猫系咪好中意佢啊？唔系。咁我呢样两样其实质证就系，佢话阿妈中意佢自己多啲，其实系咪咧？唔系。其实佢阿妈好正常地都系中意个，都系话将个注意力集中喺细佬度多啲。只是他当年没有留意到，他一直都认为自己喜欢自己多一点。 所以不会有阿小军当年那种感觉。 啊，补充翻先，头先话讲我东京集其一番好似系边度咧？喺呢个东京集嘅南，应该南口冇记错，好似系南边邮局嗰边。 南口有咁高吗？ 夸张咗嘅。即係其實係一個兩層高嘅一個塔型嘅建築嚟㗎，不過佢係入邊將佢擴大咗十倍，係啊 ，OK 啦，係嘅，個建築係一樣嘅， 但 係 我睇過嚇，我睇嗰下真係覺得似歐洲啲火車站嗰啲。 東京站係有咁嘅建築，但係冇咁大嘅， 啊， 細翻十倍，啱㗎啦。 就係講緊其實佢入邊都要表達到一樣嘢，就係你當年啲記憶咧，其實未化過，你個人感受。是你個人感受，同事實未必一樣，未必一定一樣嘅。但係佢用呢樣嘢去教阿小軍，佢點樣去理解你個妹呢樣嘢，即係點啊？佢教翻俾佢個即係作為，即係唔係佢唔係新教啦嚇，但係用個事實去啟化咗小軍點樣睇，點樣去睇個妹。但係其實佢阿媽唔係錫佢多啲，我呢樣係佢一廂情願認為嘅啫。不過就算我覺得。你咁樣認為會舒服啲，真係嘅，即係我阿媽，即係我講我個人經歷啦。我細個硬係覺得咧，佢係中意細佬多啲，都係錫細佬多啲，唔係一係錫咗大佬多啲。即係有啲地方咧，即係點講關家庭啊、傳承。因為我老豆係好傳統嘅老豆，大家明啦嚇。我阿媽都即係咁嘅情況下咧，肯定係一係錫最大嗰個，一係錫最細嗰個，中間嗰個係唔俾人掂。我細個永遠都咁樣諗嘅。但係後屘就覺得其實父母係想平等嘅，但係想平等啫，係咪真係做到咧？咁另一回事啦。即係呢一套嘢咧，我睇嘅時候就真係不斷咁諗翻起細個啊、父母啊，好多嘢都諗翻起，然後覺得點講啊？有啲係釋懷咗啦，有啲係覺得哦，原來我已經釋懷咗啦，係發現我已經釋懷咗，唔係因為睇咗呢套嘢釋懷，而係發現原來我細個好介意嘅嘢啊。原来我已经释怀咗啦，原来即系呢啲嘢，即系其实真系俾你再经历嗰阵时，你细个嗰我嘅状况啊，我经历咗，我重新经历咗一次细个幼稚园嘅年代，我嘅感觉就系咁样。而所以我系睇我个人睇得系好点讲啊？唔算唔系快乐嗰种，我系睇得好有感触，系几有感想。所以你所以见好少见我讲咁长戏，就系因为 补充翻先，头先嗰个系应该系远之来北口东京站嗰度 啊，系啊，似 呢个大系缩小十倍嘅，呢个细十倍嘅，因为嗰个咧系大到咧系即系可以排都去唔到边噶嘛，但系呢个其实实际得好似得两层， 两层多少少， 系啊，佢嗰度好似做十层，差唔多八九层咁高噶， 系啊，嗰度即系 系啊，佢拉大咗咯，将成件事个地板都系 个样系似 嘅，系啊。 系、okay、 啊，即呢部分系真系有 根据。因为我唔系铁子，所以我冇研究啲嘢，但系睇落去应该几靓。睇落我净系睇落去好靓。 吓、啊，但系中间嗰度嗰个欧洲职业台咧，就真系真应该系欧洲嗰边噶啦，应该东日本，我所知好似冇。 系啦，系咁啊，咁我 OK 啦，咁啊，咁啊，都觉得差唔多啦。我都俾人话差唔起啦，唔紧要啦。即系呢套嘢，我好认真嚟讲。如果你完全对呢啲啱啱我哋噏嘅一切嘢冇兴趣。OK 可以 pass， 唔紧要，真系唔紧要嘅，唔使夹硬嚟。但系如果你觉得你系会中意，你系可以理解到啲嘢，你仲有童年的话，其实你可以翻去睇，我真系觉得冇问题。即系但系唔好预期，系唔好有啲错误预期啦吓。我讲咗咁多，你仲错误预期，我真系帮你唔到啦。 冇啊，家庭咯，即系你阿爸你阿妈。 咁你唔系个个人都有一个咁温馨嘅家庭？ 系当然啦，当然就当然啦，呢、這个就 即系咁。 咁如果你有家庭嗰啲系咯， 总之你我哋讲咗咁多，大家都明白呢套系点样嘅作品啦。咁你入场的时候自己斟酌下，要斟酌下去唔去睇，同埋睇嗰时点样睇。我自己咁做啦，好咁啊，都好 Q 长戏啦吓，咁好啊，咁啊呢就到此为我哋寂寞的心俱乐部，即系呢个 get 仲要讲一次，即系咁啊，到此为止咁啊，下我哋下一集再见。